下雨的夜里收到你的信，想起了过去纷乱的情绪，年少的相遇，成长的别离，有一段旋律深深埋在心底。那时候心里有个梦，一首歌唱了一整夜，难过的时候只有你陪着我，什么都失去，还有最后的温柔。 Melody 无法忘记啊，你站在风中，往事那么多，离别那么沉重。你是冰冷的，心事你懂得，梦是美好的，痛是隐隐的。异乡的街头，落叶一个秋，孤单单一个我，沉默思念着你。这时候心里的失落，一首歌唱着谁的错，难过的时候只有你陪着我，什么都失去，还有最后的温柔。 Melody 无法忘记啊，故事结束了，苦痛又能如何。Thank you.